旅美同胞中南部地区联合会7月9号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关于举行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另外，旅美同胞网报民族通讯日前上载了本报评论委员支持关于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而发表的文章。